士同时在网上发布大量文宣，提及香港独立、勇武等的主张。李桂华说会调查被捕人士是否实质参与宣扬独立，但他强调发放文宣宣扬港独和仇恨已经足够构成煽动分裂国家的情况。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173点，升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98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3，瑞士法郎0.929，加元1.339，人民币6.826，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兌美元0.703，新西兰元兌美元0.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05美元，卖出1862.0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天水围 FM92.3 跑马地 FM95.2 将军澳 FM99.4 屯门元朗 FM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情若真 ，Over，Over， 后艾哥，你听到唔听到啊？ 好清楚啊，常娥妹，多得有视像通话，我哋先见到对方咋。 近年有瘟疫啊，地球人都未必可以成日见到面。 用呢个视像通话就可以解相思之苦啦。 啊，我今年准备咗10个月饼俾你啊，你一定要射得中啊！ 好，你抛落嚟啊！阿仔，我追。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疫情期间要提升抗病能力有好多方法，听下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的贴士啊。 中医认为咧，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思就是话咧，要平时提升到自己的抗病能力，不外乎咧就锻炼身体啦，譬如话饮食均匀啦。争取足够的休息啊，多运动啊，晒下太阳等等嘅。咁另外，我哋自身方面，因应环境嘅变化，我哋亦都要做到驱邪拆风，避之有事。即系话咧，外界环境有一啲致病嘅物质，而家咧，譬如话新冠肺炎呢个病毒啊，无论佢变唔变种，我哋都要想办法避开佢。点样避呢？譬如话我哋少去人多聚集嘅地方啦，我哋咧有保护嘅措施啦，戴口罩啦，勤洗手啦，尽量咧令到自己咧唔好暴露喺呢一啲有机会受到感染嘅环境当中。作为中医咧，梗系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啲饮适合自己调理身体嘅汤水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一天都好。 欢嘅其中一首就系《忘不了的你》，我哋有詹小平嘅歌声啊！早晨，各位哥哥姐姐，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啦，你听紧嘅咧就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六朝头早有嘅《清晨省利》，今朝陪伴你继续系钱佩佩嘅，睇下你啦，嚟到九月尾啦，2020年嘅9月26啦，农历咧就嚟到初十啦噃，8月初10，星期六嘅早上啊，今日咧天气都相当算系唔错嘅，因为咧都系有少少雨啦，咁但系都系啲骤雨嚟嘅啫，又唔系话去到30几度，咁所以今日嘅天气都相当唔错嘅。不过咁即系呢啲就最容易出事啊，因为嗰啲骤雨你又唔会拎遮嘛，嗰一两阵风咧吹一吹又好容易会唔涉一涉嘅。哥哥姐姐们记得着多件衫啦。咁啊，睇下你啦，室外温咧有27度啊，相对湿度79%。 张老姐姐，你真美丽啊！介绍嘅一首歌啊，应该都好多人都知道系咩歌啦，吓潘秀琼姐姐《情人的眼泪》。好，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咧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稍后离岸咧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明日风势系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咧骤雨系会较多嘅。室外温咧27度啊，相对湿度77%。继续我哋有李香兰嘅歌声。虽然

明月千里寄相思，我们有吴莺莺姐姐的歌声。讲起为什么会播这一首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来到这个中秋节了。当然就会想起月圆的日子，人月两团圆。不过你说现在有疫情当中呢，是不是真的要相聚才得呢？其实又不用的。其实个心在这里呢其实就已经得了。真的要见面吗？真的也都不需要。可能一个电话一个讯息一个问候其实已经是充满了关怀的了。因为真的其实最重要的防疫措施就不可少。好像卫生署那样要提提大家要勤点洗手。戴口罩应该不用我提了，应该大家都懂做了，是吧？就是你不需要保护人都要保护自己了，是吧？好了，望个钟又很快到这个上午五点半钟了。一阵间我们会先听一节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当然还有一个小时的清晨爽利，今天会继续带很多很好听的歌曲给你们听的。好，我们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有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最高法院逝世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灵柩从最高法院外移送到国会大楼国家雕像厅停放，是美国史上首名女性获得这项待遇。出席仪式的包括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夫妇、拜登竞选拍档贺锦丽夫妇、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军方官员以及金斯伯格的家人和朋友等。贺锦丽形容金斯伯格是最伟大的美国人之一，赞扬对方在法律和公职方面都展现领袖风范，并打破很多障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将美国从世卫中退出。在新型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期间，特朗普多次批评世卫抗疫不力，以及未能要求中国对疫情大流行负责。他曾经在今年五月扬言终止美国和世卫之间的关系。谭德赛最新接受访问时表示，当知道特朗普说要将美国退出世卫时，他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又说直到现在他仍然认为美国行政当局找不到好的理由退出世卫。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以视像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陈茂波发言时说，香港小心部署各项抗击新型肺炎疫情和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因此得以在未有实施全面禁足的情况下有效压制疫情，令多项经济活动可以继续进行。他又指，政府分几轮推出历来最大规模的纾缓措施，支援企业和保障就业。陈文波认为，团结一致先能够战胜这场肆虐全球的疫情，各经济体必须保持开放，互相合作，放下对立和隔阂，都应该避免树立贸易或者投资壁垒，或采取任何不理性和造成分化的政策，扰乱环球经济，这样才能够彻底从疫情造成的伤害中复原。据了解，深圳12名港人案6名当事人的家属已经透过入境处向深圳公安申请取保候审，即是类似保释的手续。保安局回应本台查询时没有透露协助多少名家属转交取保候审的文件，即是表示10名家属提交不同内容的书面诉求，入境事务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和驻粤办已经即时按既定机制向内地机关转达。保安局又表示，目前和相关家属进行超过120次联系和13次会面，除了了解最新情况之外，亦都根据被捕疑犯家属的意愿提供可行的协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173点，升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98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3，瑞士法郎0.929，加元1.339，人民币6.826。

我好中意原唱版本由吴亨麟唱嘅《廉卷西风》，不过确实唱红呢一首歌咧系麦洁文嘅《廉卷西风》。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五点搭八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嘅。咁啊，当然啦，咁啊，今朝早咧亦都会拣嚟好多好歌送俾大家啦。呢首歌究竟有冇喺我节目里边播过呢？好似印象中冇。谭咏麟《爱的替身》。 问现在我如何能不心痛？你的衣襟挂起他的心口护针。为什又要时常和他比较？似被刀锋埋藏心中暗悲痛。默默地我盛望盛空的爱，我的今天无疑就是他的替身。问问现在为何一起是你为了找那从前，让我待当天失去的爱。活像受罪，但是又离不开。我有我去爱，谁分担心里爱？活在梦幻，实在是万不该。我有我去爱，情感的网在，无奈痴痴的我，始终不知道。其实你待我算不算爱？

不信爱有罪，有啲嘢唔可以唔信嘅就系天气啦。大致多云，有呢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稍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明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咧骤雨系会较多嘅。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76%。其实呢曾经有人问过我是不是很喜欢关正杰，我发现我播放关正杰的歌曲都几多下的，事实上真的很喜欢他的歌声。 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 有时听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 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谁在夜深苦追忆，眷恋半段残梦。 我哋有关正杰嘅《残梦》之后，带嚟有小凤姐嘅歌声。呢首歌咧，净系记得一个好深刻嘅画面。 万梓良同埋郑裕玲嘅一个画面，当然就系嗰套《流民大亨》嘅剧情啦。有呢一首主题曲《婚纱背后》， 仍然说笑，尽管这是苦事，望着嘉宾给他庆贺呼叫，就着仍是昨天的曲调，也许今天弹得更妙。仍然祝福，祝福这段婚姻，望着婚纱，婚纱背后的脸，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却已经令我心事。未想多讲半句，唯恐怕会落泪。缘已尽不可追，你有谁可领会？让孤单加空虚，让当初都。纵有痴心，仍难定散聚。婚纱中背影双双远去，走进蜜月甜梦里。我但愿前世跟他远去。仍然祝福，祝福这段婚姻，望着婚纱，婚纱背后的脸，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却已经令我心事。未想多讲半句，唯恐怕会落泪。信不可追，你有谁可领会？让孤单加空虚，让当初都过去，纵有痴心，仍难定散聚。婚纱中背影双双。 我冇听呢一首歌，觉得听真系好有感受啊！一首歌啊，婚纱背后我哋有徐小凤嘅歌声。讲起小凤姐咧，其实都真系有好多好歌啦，咁啊，亦都好多脍炙人口嘅歌曲，譬如《风雨同路》啦，譬如大家都好熟悉嘅《风的季节》啦，《风的季节》咧，其实可能大家会。

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同一信仰，不同经历。 即神派你做每一样嘢咧，系有时间嘅。我嗰阵时候嘅使命咧，我只系识做音乐，咁就开始咗呢个敬拜队。透过呢个敬拜咧，认识咗好多嘅后生人啊，咁就系带住呢一班后生嘅，就系、是、做敬拜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9月27号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爱在音乐蔓延时，曾路德、李仁杰用音乐奏出信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差唔多12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嚟到应该天光啦，可六点钟，因为佩佩而家喺一个密室里边嘅直播室咧，其实睇唔到出边嘅情况嘅。不过相信咧，应该都已经系天光噶啦。咁啊，但系出边咧都可能会有机会有骤雨噶，咁同埋咧朝头早始终都会有少少凉凉地嘅。哥哥姐姐起身咧，记得就系披多件衫。同埋真係如果諗住出去行下嘅话呢，真係需要着一对防线嘅鞋啦，因为跌一跌都唔係讲少嘅。同埋呢最緊要带返把遮啦，因为呢有时呢啲骤雨呢就好容易令人会感冒嘅。咁尤其是唔够瞓啦。咁当然你话呢排就可能成日待喺屋企都唔会话唔够瞓嘅。不过即係一冷一热有时出出入入咧都有機會會感染嘅，當然啦，呢排咧戴口罩我又覺得好啲嘅，因為戴口罩咧好似其他啲即係傷風感冒係會少咗，因為即係起碼對方如果係有呢一個嘅感冒，咁你喺佢身邊戴咗口罩，咁佢又戴咗口罩咧，相信傳染性係會低咗嘅，咁所以咧佩佩其實唔係疫情咧都好中意戴口罩，尤其是屋企如果小朋友病咧，我陪伴住佢左右咧，咁我又好渣嘅，我就所以成日都戴口罩噶啦。我个强度系可以咧，瞓觉嘅时候咧都戴住口罩嘅。当然啦，呢个系一个习惯嚟嘅，咁但系辛苦嘅。尤其是可能比较厚啲嘅啲口罩啦，咁上落楼梯真系会气来气喘嘅，咁慢慢行咯，即系又唔使心急。我成日都话哥哥姐姐时间好多噶嘛，我成日都好想奉劝啲哥哥姐姐，你哋时间真系仲有好多嘅，又唔需要赶住翻工，又唔需要赶住翻学，可唔可以睇灯过马路咧？好多时候见到啲哥哥姐姐咧横冲直撞咁，红公仔又照行啦，冇交通灯嘅设施嘅地方又照行啦，其实真系有啲危险嘅。尤其是喺凌晨嘅时候，我揸车翻工咧，我发现有好多哥哥姐姐咧又着深色嘅衫，咁街灯咧又好昏暗，又喺啲车与车之间嘅罅咧走出嚟，哇，真系好危险。通常咧，我哋做司机嘅都会一眼行嘅，即系一眼行，因为惊住即系撞到佢哋。咁但系即系希望哥哥姐姐们啦，如果真系早起嘅，而又系可能系比较暗啲嘅时间咧，都系即系着翻件反光啲嘅衫啦。好啦，咁提下你噶，一阵间咧喺健健康康仲有清晨咧，我哋有老友记啊梁万福医生出现啦。今日咧继续就住肾病咧会同大家讲下嘅。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佩佩好中意，好中意里边嘅歌词。虽然我已经唔记得咗呢套电视剧系讲乜嘢啦，不过 佢里边讲嘅歌词，我有几句都好中意，就系、是、快乐时候就要快乐啦嘛，系嘛，即系唔好忧愁明天嘅嘅问题，快乐咗最紧要。人生就系咁噶啦，戏剧人生，人如戏剧，戏剧如人，咁样先至有精彩嘅人生啊嘛，系咪？叶振棠戏剧人生。 上至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功，稳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酒醉了后更寂寞，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在这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呢，就有我的老友记出现在这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当然就是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的。梁医生早晨。 是佩佩你好，大家好。 是啦，梁医生过去两集呢，我哋就讲咗好多肾嘅毛病。咁亦都讲过呢，就话即係如果去到即係情况有啲严重嘅时候，就可能要选择洗肾啦。我成日都唔明咩叫洗肾，有人话俾我听。洗肾系咪即系灌啲水落去洗啊？有啲又讲洗血啊，又洗肚，究竟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咧？ 系咁啊，洗肾咧，其实就话我哋有一个所谓透析嘅方法。咁我哋肾脏系咩咧？其实个肾咧就系一个过滤器嚟嘅。我哋人嘅肾咧就系所有有血液循环咧经过肾，震我哋之前讲嘅肾小球。我哋肾小球里边咧就系过滤里边身体里边嘅物质啦，即系话我哋血液里边我哋过滤咗之后咧，一啲水分啊，我哋会回收翻啊，一啲毒素，譬如啲尿毒素啊，咁嗰啲咧，我哋都会排出体外啦，就话我哋因应我哋身体需要咧，就话吸收翻好嘅，有啲过剩嘅咧就会排翻出，咁所以咧个肾脏如果坏咗咧，成日话我身体咧冇咗个滤水器，呢、這个滤水器咧就系会话我哋要 一个好聪明嘅器官就系、是、我哋水分唔够咧，佢系排少啲尿嘅。 嗯， 你试下饮两杯水咧，你就冇乜尿屙咯。 系， 你试下饮十杯水咧， 系就会含含声， 你屙多好多尿咯。吓，咁嗰、啊、个器官咧就有呢样嘢调节啦。 佢、 身体唔得咁水分就排多啲啊。 系，同埋 要水分， 见到啲颜色你都知道你够唔够水分啦。 啱啦，咁我哋即系个肾脏咧系一个都系过滤器。 嗯， 都过滤坏咗咁点算咧？ 咁搵人整咯， 系啊，咁你咪要整个过滤器咯。咁个过滤器喺边度整咧？你可以换心啦， 吓， 咁、多人可以换肾， 系 啲过滤器坏咗咪换肾咯，吓、另一个人嘅身体攞一个肾脏出嚟， 系 换落去。 哇，呢件好大工程嚟嘅，成日都听到讲话换完之后可能排斥啊，又各样嘅。咁系咪？ 咁呢个系最好嘅方法。诶、 咁但系虽然你话， 其实有冇咁嘅肾一个问题。 系啦，咁亦都好，嗰条轮候嘅位置又好长噶。 又冇咁多人捐肾啊嘛。 系咯，咁如果冇机会换肾啦，同埋即系始终要挨一刀啊嘛，咁即系中国人都唔系好想噶嘛。咁有冇咩方法可以吊住先呢？ 何必挨一刀都系最好嘅选择。因为你唔使成日走去做一啲嘅，去过滤啊嘛。 但系啲人讲话洗肾好辛苦噶、哦。 咁啊系咯， 即系一了百了换咗佢最好。 啱啦，其实咧都系嘅。其实现时嚟讲咧，其实就话香港有所谓换肾嘅排队啦，即、排条队咁嘅。几时有人突发死亡，咁佢又死亡嘅时候，个肾脏又能够可以即系攞到出嚟去换嘅咧，咁、都系有一堆嘅人，呢、這个就系最终嘅一个选择。 咁近亲移植又得唔得嘅咧？ 得嘅， 系、即系得一个肾都得噶嘛？系咪啊？ 系得一个肾都得，因为好多时有时个女咧就捐咗俾个阿妈咁咧都会有啦吓，仔、女捐俾阿妈呢个都系我哋一个考虑咁咧。即系通常咧就即系个即系尸体嘅肾脏嘅移植佢常见嘅。咁当然呢个就算你想咧，都唔系即时得嘅。要有等機會噶嘛，喺香港要排隊噶嘛、要排都好，要排得三四年以上。 咁嗰三四年你就要洗住肚先。 係啦，啱啦。咁、你就係要用一個人工嘅方法，就唔係一個天然方法。天然方法就話你個腎都冇用啦，就換一個新嘅腎落去，咁佢就代替咗。咁你天然方法唔得嘅時候，我哋用一個人工嘅方法啦。 嗯，嗱，咁洗腎。有分洗肚同洗血，咁先讲下洗血先啦。 咁咧洗血咧就系我哋所谓透析方法啦、洗血咧就话我哋透过摆一啲导管喺个血管里边，喺个血管里边一个抽出血液，一个咧就将啲液输翻入去啦、就过一个机吓，咁就好似可以洗衣机咁啦。个洗衣机里边有个过滤器啦，即系滤芯，即系同你个滤水器一样嘅，其实。即原理差唔多嘅啫，吓、即系话嗰啲血液循环经过嗰度嘅时候咧，即系嗰啲物质咧，即系话水分会走出去啦，一啲尿液里边高嘅分量就会排咗出去啦，咁剩翻落嚟咧就嗰啲血液即系就会翻翻去个心脏里边啦、即系洗血呢样嘢咧，就系话嗰个有效性都高嘅，一个星期都洗两次至三次都 OK 噶啦，每次约莫洗两至三小时啦，吓、不过问题就话你可能头先讲你系要去洗肾中心啦， 系即一定唔可以喺屋企做噶啦， 咁又唔系嘅，如果你有屋企嘅洗肾都可以嘅， 系不过就要有啲钱啦，系嘛，嗰部机应该几贵啦， 有仪器啊，你有嗰个技巧啦， 同埋要干净啦， 干净啦，要有人帮你拮入去啦，自己拮都得嘅，咁譬如。在外国来讲都是话都普遍的。咁譬如话一个后生佢能够处理嘅。咁你做咗一个血管嘅引入嘅呢，咁佢自己识拮就拮到。咁你就喺屋企做嘅，咁有个好处就係话。 唔使周居劳动。 瞓觉嗰陣时做啦。咁唔影响生活啦。继续可以返工啦。咁呢个喺外国都比较系普遍。香港来讲呢就慢慢会多啲，就係头先讲咗。你要咁嘅即系资源啦，吓、即系你喺屋企里边有部机噶嘛，吓呢部机本身系属于你噶咯，喺香港嚟讲喺即系公立病人比较少嘅， 好难嘅真系， 啊咁啊私家病人都有咁做，咁当然你又要有嗰、那个即系资源去做嗰啲水分都系比较都要一定程度嘅钱嘅，咁当然你就可以去洗血啦，咁我其实。我現時咧就喺嗰、那個即係、公立醫院裏邊洗血咧，通常都係年青嗰啲嚟洗血嘅。 係點解咧？ 呢个系个政策方面啦，即系话洗血里边可能佢有需要啦，或者佢洗唔到肚啦吓，或者肚有个发炎嘅机会咧，咁佢可能要洗血啦。咁通常都系60岁以下嘅人士啦，咁佢就会即系每一个星期睇两次或者三次，睇嗰个情况点啦。咁多人你如果自己出钱喺一啲嘅私人嘅洗肾中心，咁就。个年龄就冇限制，咁只要你能够付出嗰个金钱就可以啦。不过都有少限制咧，就年长人士咧，洗血里边咧都容易系个血压会偏低嘅。血压偏低咧就导致一啲唔同嘅后遗症，或者唔可以洗得好透彻，咁都系一个限制喺度。咁所以有时咧，啲有心脏疾病啊。嘅人士咧，佢去洗血都会有一定程度嘅风险喺度。 嗱，头先你又讲咗洗血啦，咁如果六十岁以上，我哋哥哥姐姐系咪几乎全部都系要选择洗肚嘅咧？ 绝大部分啊， 咁洗肚又点样做？ 公立医院里边咧，绝大部分都系嘅，咁咧后生都有洗肚嘅吓，咁咧就。在六十岁以上绝大部分都是做洗肚的啦。所以我们叫做所谓持续的腹膜透析法。持续腹膜透析法呢就是腹膜透析和这个我们在个洗血的不同呢刚才讲洗血呢比较有效的。腹膜透析就是说我们透过我们的腹膜里面作为一个即是自然的膜去洗换返那个身体里面杂质出来透过我们灌入一些液体落去那个腹腔里边，喺腹腔里边去吸收咗喺血液循环系统里边应该要走出嚟嘅嘢，然之后放翻出嚟。咁你谂下啦，佢嗰个原本嘅肾脏咧，你个肾脏系不断咁用血液循环噶嘛，系一个滤水器啊嘛。咁你腹腔本身唔系一个正常嘅一个所谓滤水器，只不过你透过浸佢咧，然之后将啲杂质去同水分去沟埋一齐，咁就放翻出嚟。咁所以嗰个效率系低嘅，咁所以系每一天都要做， 咁啊，咁咪好花时间咯。 所以都系有好多时咧，就系话啊，屋企人话选择，你不如唔好洗啦，咁烦啊，咁诶，一个七廿零岁嘅人，可能你要做腹膜透析，即系话我哋任何一个人都系腹膜透析咧，我哋一日至少做三次嘅。即系三袋水， 一日做三次 啊，换三袋水， 咁就日日做，咁咪即系长时间都要喺度做紧呢样嘢咯。 都唔系嘅，入咗水嘅时候系会即系停留喺体里边一段时间，可能两三个钟，跟住就得就放翻出嚟。咁所以咧，每日入水同出水系占用时间嘅吓，咁啊占用时间，当然有嗰个唔方便啊，影响你个。即系出街咁，但系我哋都好多嘅腹膜透析嘅病人都仍然可以即系上班嘅吓，咁咪做得到就得啦。不过当然你要自己每日都要换三次水啊。咁喺个过程里边有机会系感染， 系 吓，咁所以咧要识得点做啦，要训练啦，要调节啦，咁呢啲咧都系嗰个限制喺度。咁不过咧。我哋又可以有一啲新一啲嘅代替，原来而家咧就唔系净系日间做都得噶，就可以夜晚做。夜晚咧就点做？ 换水啊！夜晚瞓咗觉。 夜晚用部机嚟噶，即系话有部机摆晒几袋水喺度嘅，咁咧一早就搏定晒啲喉啦。 哦，即系佢够钟就泵一袋 水落 去， 入水出水，咁你瞓觉嗰阵时咧就唔使理啦。咁呢个咧就屋企人就冇咁烦啦。 吓， 不过咧。就咁讲，你要部机啦，水原来要用多咗噶，你普通嚟讲系用三，即系用三袋水啫。但系用夜晚嘅机洗咧，因为佢速度快咗啊，即系佢出入嘅速度快咗，明唔明咧？咁所以要用多啲水。因为你之前讲咧，我啲水咧就入咗洗肚水入个肚里边咧，佢一段时间有几个钟喺度，等佢攞翻晒嗰啲高嘅物质落去嗰、那个即系排出嘅水里边。咁都系夜晚间嘅时候，通常都八小时啦。咁要所以个时间系短咗咧，咁佢用多啲水分，咁所以啲又会钱又会多咗。 系咁，嗰啲水唔系普通水喉水嚟噶嘛，系一啲特别嘅水嚟。 系啊，洗肚水， 即系千祈唔好谂住自己去洗啦，呢啲系做唔到嘅，系咪？ 你自己做唔到， 系。咁啊，即系当然啦，好多毛病咧，其实都系要有一个好长时间先至会酝酿到嘅。即系由今日开始，如果你都系少饮水嘅朋友咧，就多啲饮水啦，系嘛？即系保持良好嘅水分。 咁啊，定期检查身体， 即系 高血压、糖尿病咧，其实系好多时系肾衰竭嘅一个诱因。但控制得好咧，其实肾衰竭出现嘅机会咧。相对咧就会减低咗。 咁大家应该收到梁医生讲嘅说话啦。好，咁今日唔该晒梁万福医生，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人人寻找那梦女人，得到接近，去爱去恨，有谁会保证心上人？阳光普照，照耀世人，茫茫人海。 张德兰姐姐的人生于世啊，我钟拉好快到六点半钟啦，即系话我哋又要讲再见啦。不过唔紧要，有再见自然就会有再见嘅一刻啦，系咪？约定你下个星期五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再斗引诱你是情与欲，个个去争引诱你是名与利，人生于世有若寄尘。笑话如非岁月老人，虽老以后你会问我何故手脚都点震，日日再斗引诱你是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法国巴黎导致两人严重受伤的持械袭击案，警方拘捕一名18岁来自巴基斯坦的男子，形容他是主要疑犯。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说，案件显然是伊斯兰恐怖主义行为。案发地点附近五年前发生政治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办公室恐怖袭击事件，警方说除了被捕的18岁男子，也都另外扣留6人调查。警方又说一男一女伤者是一间电视制作公司的员工，两人被弯刀型的武器袭击，伤势严重。总理卡斯泰说他们没有生命危险。巴黎特别法庭近日审理涉及查理周刊的案件，十几人被控在五年前协助两名恐怖分子袭击周刊办公室，当局指控他们间接参与恐怖袭击，提供物资和后勤帮助。袭击事件之后，周刊办公室迁往秘密地点。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已经有超过98万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积3200多万人确诊。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主管瑞安说，除非全球采取全面行动遏止病毒扩散，否则死亡人数非常有可能达到200万。在记者会上，瑞安被问到在疫苗面世之前，死亡人数是否有可能达到200万，他回应说不能够想象，但并非无可能。他指出随着治疗方法改善，死亡率正是下跌，但强调即使研发出有效疫苗和发展出更好的疗法，都难以阻止死亡数字增加。美国最高法院逝世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灵柩从最高法院外移送到国会大楼国家雕像厅停放，是美国史上首名女性获得这项待遇。出席仪式的包括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夫妇、拜登竞选拍档何锦丽夫妇、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军方官员以及金斯伯格的家人和朋友等。 何錦麗形容金斯伯格是最偉大的美國人之一，讚揚對方在法律和公職方面都展現領袖風範，並打破很多障礙。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以視像方式出席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陳茂波發言時說，香港小心部署各項抗擊新型肺炎疫情和社交距離限制措施，因此得以在未有實施全面禁足的情況下有效壓制疫情，令多項經濟活動可以繼續進行。他又指，政府分幾輪推出歷來最大規模的舒緩措施，支援企業和保障就業。陳茂波認為，團結一致才能夠戰勝這場肆虐全球的疫症，各經濟體必須保持開放，互相合作，放下對立和隔閡，也應該避免樹立貿易或者投資壁壘，或採取任何不理性和造成分化的政策，擾亂環球經濟，這樣才能夠徹底從疫情造成的傷害中復原。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6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立法会财委会昨日审议政府合共240亿元的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会议下星期一继续。在昨日的会议上，有议员要求政府派钱，亦都有议员要求成立失业援助金。政府就話財政赤字嚴重，不適宜全民派錢，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天說到有關